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播出的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我们听得懂的冬奥会。听得懂冬奥会呢，我们已经是聊过几期了，曾经说过跳台滑雪啊，这个非常有意思的项目，源自于之前的一种刑罚。这个后来变成了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竞赛项目，而且是在1924年法国霞慕尼第一届这个奥运会冬季奥运会当中就有的项目，跳台滑雪。那我们还说过冰球啊，不是冰球，这个 冰壶 呢，是在1924年的第一届冬奥会是表演项目。那这个冰壶呢，已经是有400-500年的历史了，可以说是非常悠久的一个冬季运动项目。今天我们请到许怀，你好，许怀。 宋阳好。 咱们来聊这个系列节目，是不是聊的过程当中哈，其实许怀自己本人也是对冬奥会的一个重新的一种梳理哈。 没错，而且冬奥会，说实话，之前我们只是愿意去关注比赛，然后有的时候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尝试一些简单的冬季项目。 冬季项目哈。 对，甚至像我们。像我们是北方人，那东北人，那可能小的时候就会有冰上的一些和雪上一些自娱自乐的活动， 有很多。我记得我小时候，当时我们家，我是大连人啊，当时小时候一到冬天呢，大连我们旁边有一个，是住的旁边有一个湖面，那个湖面呢很有意思，它当时叫做儿童公园啊，就是上面给儿童玩，叫儿童公园，有一个湖面，一到冬天结冰，一结冰之后。所有的住在旁边的小朋友一人一个自己坐的，那会儿自己坐什么呢，小冰车。小冰车，一个木板上面底下安两个这个铁条， 对， 铁条，然后呢自己抱着就去冰面上，然后拿着两个这个当时是用铁签子做成的这个杖， 对， 现在叫杖，其实就是杵的那铁签子， 其实就是以前掏炉子的签子， 哎，铁签子，然后呢就在那个冰面上玩那个小冰车，每年到了冬天那是必玩的项目，太有意思了。 对，然后包括像我们这个是所有人啊，所有朋友都有，现在大家可以到比如说北京的一些公园，北海公园上面也有这些娱乐项目，但是都是统一坐的小板凳啊，坐着 冰车了。对，现在做的很好了。 对， 做的都是统一规制，那会儿 而且还有双人和单人的， 双人 现在都有双人的了， 还有那个大人跟孩子，就前面小朋友坐着，后边是高一点的是家长坐着的， 没错没错 那种、啊、 然后我们小时候是，这是最我们最开始的冰上的娱乐项目， 冰上娱乐项目， 我们小时候还有雪上是怎么样玩雪的， 打雪仗。 不，我们不光打雪仗啊，我们那个时候 啊， 小时候滑雪的雏形是什么呀？我们在脚下面踩两个竹条，这个竹条是哪来的呢？ 对对对对， 装苹果、装水果的箱子， 对对对， 把它拆了，然后踩在脚下，然后也不绑带，就是直接蹭着滑， 蹭着 滑，这是滑雪的初期， 对对对，有 对吧？ 这个，所以你看，其实冬季奥林匹克运动项目，它很多是从生活当中演变过来的哈。 没错， 咱们那会儿玩，其实几百年前那会儿也这么玩哈，然后慢慢有了各种各样的运动项目哈。刚刚你说的那个踩着竹条往下滑，印象特别深。我们学校旁边有一个坡，一大坡、一到冬天那儿一结冰，所有人都那个绕道走，然后还有这个大人呢，往上面撒点那个炉渣子，就煤炉渣子，怕滑，我说别撒。千万别撒，为什么呀？说我们这玩的， 对， 一撒那个炉渣子呢，那就不滑了。 你一说刚才那个从斜坡上往下滑的时候，我突然又想起一个另外一个娱乐项目 啊， 就和今天咱们说的可能会有关系了。 嗯、 我们那个时候会也有斜坡，雪的斜坡，那不是雪场啊，都是以前的，比如说放沙子，放其他的物料的这种堆积，然后落了雪之后，我们从下往下滑，怎么滑呢？一个是。拿还是那个 竹条、啊、 或者坐在竹条上， 对， 或者坐在那种纸壳板上， 纸壳板、 然后 就一个人可以往下滑， 你往后边推， 或者两个人也可以坐着往下滑，甚至会比赛谁先滑到下面，对吧？ 对， 这几个都是我们小时候玩的这个内容。其实如果仔细想，其实他们最后可能都演变成了冬季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比赛项目。 我估计张培萌小时候也玩， 应该是 他长大了还玩。那今天咱们聊的听懂冬奥会的项目，其实就是冰橇。冰橇，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叫做跨界选材啊。刚才聊了这么多，我们说张培萌也玩，张培萌现在玩的这个项目就是冰橇， 对， 单人的这个头朝前的一个人，也叫做现在很多人把它翻译叫做钢架雪橇，也有叫钢架雪车的，也有叫钢架冰橇的，就是怎么翻译都有。 对， 那今天我们就好好聊一聊这个项目，也给这个项目正正名，它究竟是什么项目，那它和双人和四人那两个不同的地方又在什么地方。 对， 好吧，那今天咱们就开始说说这个事儿。其实这个事儿也算是，或者这一类项目吧，也算是在1924年第一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就有出现过大类。当时那个大类叫做有舵雪橇， 对， 1924年就出现过。 因为就是雪橇呢，事实上它也发源于应该是瑞士，发源很早了，对，不是是西欧，瑞士 西欧、 不是瑞典，是瑞士，对， 瑞士。 然后呢，在1924年之前就成立了国际雪橇联合会， 还真有啊。 对，然后紧接着1924年，像1923年成立的联合会应该是，1923年。成立完之后，1924年就进入了第一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周，就是我们所说的夏慕尼冬奥会，那这个比赛当时是还是出现的时候还没分那么细的类， 没分那么细啊。 对，那个时候进入的时候叫做有舵雪橇， 有舵雪橇， 有舵雪橇和咱们刚才宋阳说的那个张培萌，练习的这个项目，跨界选的这个项目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 有非常大的区别哈。 对， 但是我觉得这几个项目，咱三个先可以一起先说一说啊。这个有舵雪橇、无舵雪橇和冰橇，这是三类啊。 对， 这三类在冬奥会上都有这个比赛项目。 对， 有舵雪橇双人跟四人都有。 对， 无舵雪橇单人的，男子单人、女子单人，它是脚朝前的，脚朝前的。 还有双人， 还有双人是吧？ 对，这个双人。 还有一个就是冰桥，就张培萌参加的那个项目，他是一个人的，头朝前的， 对， 头朝前的。我觉得这三个项目呢，有点类似是什么？都是做一个，甭管车大小，都是做一小小事儿。底下那个小车呢是无 滑板、 无助力的，就是没有额外的力量， 对， 只是根据坡度的这种地球重力， 叫无动力， 无动力，地球引力， 动力， 然后呢，从上坡一个特定的轨道滑下来。那谁先滑到终点，谁就为赢。很简单，就跟咱小时候玩的游戏，谁先下去 是 一样的。 谁用时最短？ 用时最短。 对，其实这个通性的地方就是第一个，刚才孙杨说的，它是无动力，靠自助力， 自助力。 对，比赛比谁的初始速度更快。对，第二个，那么就是用同样的赛道。这三个项目在一届奥运会里用的是相同赛道。时速最高能达到130多公里。 曾经一会儿我再说啊，曾经有一个赛道能达到150公里， 非常 后来被取消了那个赛道，因为确实出现了从侧边飞出去的情况，很危险。 所以说这三个项目其实有很多的相同的地方，而且设备上就下面就是两个我们以前滑的冰车的铁条， 铁条， 对，然后这么一个形式，只不过是分单人、双人， 对， 甚至四人，还有 头 出发的形式，对，姿态不同，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们的最后需要使用的 技巧 也不一 样。 对， 对，那为什么咱们到咱们这儿翻译这么乱哈？我刚才跟曲怀我俩上节目之前好好的总结了一下，发现各种说法都有，有叫雪车的，有叫雪橇的，有叫冰橇的，对吧？有叫这个各种各样的钢架的，什么铁架的，就各种称谓都有哈。但实际上今天咱们再来上一上这个英语课，其实在英文的这个项目里边，其实它就一个单词，只有一个单词，只不过是拿到我们国内，我们根据自己的汉语特点和语言特点以及习惯性的这种叫法，把它说成了很多类，让大家有点模糊哈。我说其实今天咱们聊的这个张培萌参加这个单人的冰橇哈，英文里面就叫 skeleton， Skeleton S-K-E-L-E-T-O-N Skeleton 这个单词大家应该能知道什么意思啊，如果英文好一点的朋友，它是骨架的意思。它的英文里面还有一个话是什么，就是你的秘密，它有一种俚语翻译，就是藏在你内心深处的东西。骨架嘛，说每个人可能都会 刻骨铭心的秘密， 很多人都会有不能告知的秘密，里面就有这个单词 skeleton， 就是你的骨架藏在里边的。那其实在冬奥会冰橇张佩萌参加这个项目，它的英文单词就叫 skeleton， 它没有其他的翻译话，就叫 skeleton。 所以说其实它翻译成钢架雪车，也因为在我是看了之前一些比赛的介绍里面，还是称之为钢架雪车，所以也没什么问题。骨架嘛，那它就是只是钢的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叫钢架，其实它本质还是都是雪橇， 就是， 但只不过是现在大多人好像电视转播里面一些介绍叫钢架雪车，可能让更好的区分开，但是事实上这一叫钢架雪车就以为它是一个很庞然大物的一个设备， 其实就是一个 对一小花车， 但是它可能技术含量很高哈。 对， 但看起来很小哈。它呢出发方式很有意思，它是手持这个你说的这个钢架的这个雪车开始往前冲，就用跑啊，双脚跑，通过你很快速的这种加速度达到初始速度之后，往这个小车上一趴， 对， 一趴俯视啊，一趴头朝前一趴，然后快速的往下冲，双手靠近自己的身体，对吧？然后双脚并拢，双腿并拢，以非常低的风阻系数往下冲，到终点。这是我们说张佩萌参加的这个钢架雪车 skeleton 啊，这个词刚才我说了，咱记住这个英文词，它是有本意的，就是你的骨架是有本意的，但是另外两个项目它没有本意。它是专有名词，比如说无舵雪橇，无舵雪橇我们再说这项目叫 luge， L-U-G-E luge， 这个词呢它没有其他的含义，它就代表这个无舵雪车， 就跟书法就是沙发 啊 一样，就这意思， 是吧？然后无舵雪橇，无舵雪橇它的特点是什么？它是脚朝前，它出发方式也不一样啊。 对，它是比如说钢架雪车，刚才我们说那个冰橇，是张佩萌是用双手推着冰橇，往前跑， 往前 跑，然后 加速， 对，加速之后，然后趴在冰橇上，然后滑行，这个是属于用脚的助力方式。 所以张佩萌是百米运动员嘛？ 对对对，她的腿部力量更好。 曾经有一个美国的女子百米运动员也是转到这个项目，而且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她是在美国女子四乘一百米曾经获得过奖牌，那么在这个项目里边也获得了奖牌，就是选的百米运动员的转向。 然后刚才宋阳说的 Luge， 对， 无舵 雪橇，无舵雪橇是什么呢？比如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小时候玩冰车的时候肯定也玩过，画一条线，我从这线先助跑，推着冰车然后跑很远，滑比赛就滑得远嘛，这个其实是张佩萌这个项目。但是无舵雪橇是坐在雪橇上 出发的时候已经坐在上面了， 对，已经坐在上面，但是他靠什么出发呢？他靠什么发力呢？ 靠什么？ 他两侧有一个 把手 出发的，对，握手，两只手在分别在左右两侧出发起点的有一个握手，然后再滑动前后滑行，就是在 用手臂的力量， 对，用手臂力量使自己出发。出发之后，双手有特殊手套，那个手套上是有一些防摩擦的一些 蜘蛛侠，明白了，蜘蛛侠 对 不对？ 然后 倒刺 在地上扒地， 用双手扒地， 对，双手扒地，哇哇加速，一个是靠双手来回的发力，双臂发力，然后之后。双手在冰面上扒冰面进行发力，然后使它的速度更快，是这么个出发方式。然后就是脚朝前 躺在， 对， 平躺在车上， 出发的时候是坐着，然后趴地之后，扒完地之后在滑行的过程中平躺在冰橇上，雪橇上，平躺在雪橇上，然后一直到终点，最后也是 原则就是谁用时最短，在枪丛距离用时最短，谁就获胜。 这个叫无舵雪橇哈。 对， 这有点意思，出发完全不一样啊。它是两个手臂就跟一开始就跟橡皮筋似的，弹弹弹，把自己弹射出去。 是的， 然后双手在冰面上叭叭叭叭。 对对对对对对，大家可以去找那视频看，就是大家出发时候。特忙的， 这什么？对，我还紧倒是， 对对，他那手套上，手套上应该是有那个胶粒，应该是 啊， 使劲扒， 这紧倒是啊， 对对对，要我们小时候带着棉闷子在地上也扒，反正 就是这个一个张飞蒙是靠下肢的力量获得速度，这个无舵雪橇呢，完全是靠上肢的力量。 对啊，我们小时候没有在坐在冰车上的时候没有。胀的时候怎么办？没有那个签子怎么办？用手扒了嘛，一点点扒了。后来看你别的家小朋友，哎呀，他们家有个签子，我一个都没有，怎么办呢？然后就先扒了玩，就一样的。 这是说的无舵雪橇。我再来说另外一个，今天咱们说三个项目，大家一定分清楚啊。第三个项目，有舵雪橇。这个项目咱中文翻译上，我还是说英文哈。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从外文上翻译过来会更简单一些，大家能记住哈。 对对对。 Bobsleigh， 这个 Bobsleigh 呢，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德系的一个单词哈，就是 B O B S L E I， 因为它那个词根肯定不是英语的词根， 对， 嗯 ，JH， 对 ，Bobsleigh， 这个也是一个专有的用词，它没有其他的意义，它只有一个意义，就是有舵雪橇 ，Bobsleigh。那你看，其实通过外文的翻译，我们就不会那么乱了哈。张飞蒙参加的这个什么呢 ？Skeleton， 就记住骨架啊，秘密，你藏在身体里的秘密，你骨架就是冰橇啊，Skeleton。然后呢，无舵雪橇叫 Luge， 有舵雪橇叫 Bobsleigh。那这个 Bobsleigh 有意思了，它就完全就是车了，就是不 是 底下小平板了， 完全。变了，装备比赛的装备器材 完全变了， 完全的变更了， 就跟车一样， 对，就像一个圆筒的火箭一样， 火箭一样， 下面有两根锹，然后在这个人坐在里面，也是 也 出发也是一样的。 他出发的时候，他很有意思，出发的时候大家应该看过电视转播，他是人在外边跑， 对。 它前面有一个 把手， 那把手是可回收的， 对，可以收起来的， 可以收到那车里边。一开始呢是支在外边的， 对。然后这双人或者四人的时候，就是一起往前推，推，然后对对对，然后到一定上车点的时候，就 第一个前面的人先进， 第一个人第一个人先进，然后是 靠车头最前的那个人，最后是末尾的那个人。 对，然后最关键是第一个人进去之后，他不能坐下 啊， 知道吗？他不能坐下。 他不是， 因为他要坐在第二个人腿上身上。 哦，他里边结构是那样的。 对，他必须支起来，他身子就支起来。 那他里边蹲着， 就第一个人不能完全坐下，他要等第二人进来之后才能坐下。 哦， 所以这里有个技巧， 就 比的就是每个团队的如何用最协调的方式把这个车控制的最好，然后让他的势能转化成动能之后，动能消耗的最少，然后他才能有最大的加速度。 哦，第一个人不能 要保持他的姿势，不能完全坐下。 而这个有舵跟刚才我们说的两个都不一样，这个是有舵的啊。 对， 刚才说的 Luge 是无舵的，张飞蒙那 Skeleton 也是没有舵的啊。 对， 有舵它里边是可以控制方向的，对吗？ 对呀， 舵的， 对，它带舵和带闸门，还有带可带刹车的那种，就是可以减速的，因为这个速度是最快的， 速度最快的。 对，其实所以说大家这三个项目。一个是从名字英文上判断三个不同的含完全不同的含义，那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记住了，只有一个人能玩的时候的项目，就是张飞蒙那个项目， 只有一个人 冰橇，只有一个人这个比赛啊，竞赛只有个人项目，凡是两人或者四人，就是一个人以上的，不包含一人的，就只要是两个人以上的，就是有舵和无舵两种。 但是无舵的那个雪橇也可以一个人玩，对吧？ 对， 也有单人项。 对，但我指的就是只要是有舵和无舵， 只能一个人玩的。 对， 明白。 有舵和无舵就可以更多人玩。 这跟那个开 F 一这个赛车手是，他你看他露出半个脑袋，他里边是可以驾驶的，对吧？ 他是舵手， 他是舵手。 对， 第一个人 是 舵手， 对，他是舵手。 所以你看二，如果两人就是二位，四个人就二三四位，一进是头马上就低下。 对。 就是几乎保持是水平的状态，这样风阻系数是最小的， 对， 整个人都是趴在车里，人不看，根本不看前面方向，就是所有的这个身家性命就交给第一个人了。 对，而且事实上就是他们那个，因为转弯每一个赛道啊， 都不同嘛，所以说就是这个过程中控制的技巧特别关键。 嗯， 就是你能不能在追求速度的同时能够平稳的过掉这些急弯 保持稳定 急转然后高速的下滑的过程中不让你车甩出去， 嗯， 不去碰撞两侧的赛道的 冰壁， 对，两侧的墙壁，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刚才我们用一段时间介绍这三个项目，其实我们下面还可以再说一说整个的赛道哈。 嗯， 刚才说2022年我们这个 skeleton luge 和 bobsleigh 这三个项目都是在同一个赛道上进行的，是只有我们这样，还是所有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三个项目都是一个赛道？ 因为是这样，就是本身这个赛道建起来就比较难，就是它是要根据山的走势去建。 嗯， 就没有办法完全去开凿一条这样的赛道，它要根据山的走势去建。然后呢，在昌平冬奥会平昌冬奥会 韩国， 对，韩国说到北京来了，平昌冬奥会的时候是完全在一个赛道上， 一个赛道上， 对，而且现在基本上国际上流行的就是这几个项目应该都是在 同一个 赛道上去进行的，因为如果再开一个赛道，行不行？我理解是可以的，但成本太高了。 太高了。 对， 嗯，对。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理解这件事儿。那他依然没有世界纪录。 嗯，不会有的，因为所有的赛道是完全不同的。 对。 他只能 赛道记录， 对， 最好世界最好成绩， 只能有一个基本标准。比如说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正常的这种赛道都建在山的北坡， 嗯， 因为北坡能保持低温度， 嗯， 能保持整个赛道冰面的。低温以及它的硬 度， 对， 嗯， 然后它的速度都能整个客观环境的保持。但我们国家在建的是南坡， 嗯， 采用了一种新的保持低温的一种技术， 嗯， 来环保技术， 嗯， 来确保赛道的这种正常运转， 嗯， 所以呢这就没办法保证，包括你的弯度，我可能有七个弯，另外一个赛道可能只要是超过5度的弯，可能有6个弯， 嗯， 那我就没办法去说它的世界纪录是什么。 对，大概是在平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那个赛道是长度是在1200多米，然后呢， 嗯， 下降的高度是在570米左右，那， 嗯， 一共是有10个弯， 嗯， 它的对于这个弯道的数量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你必须达到多少个弯， 而且都是这1分钟内左右就完成， 速度非常快， 非常快， 非常快啊， 对！ 而且说实话啊，这项运动，刚才我记得。对，这就是咱们上一期节目当时聊是跳台滑雪，当时被称为勇敢者的运动， 嗯， 我觉得这个不论是冰橇还是有舵无舵雪车也都是勇敢者的游戏，因为太危险了。 这个其实我看这个比赛的时候，我第一个联想到的运动是方程式赛车 啊，方程式，一级方程式， 对，对， 啊，速度太快了，嗯，刚才我说了一段没说完哈，就是许怀说到他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30公里哈，最快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赛道能达到150公里左右的速度，后来被取消了。这个赛道不用 了，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出现过在这个赛道上弯道飞出去的情况，因为它的速度太快了，它的离心力产生了巨大离心力以后，发现已经飞出 甩出去了， 甩出侧面的高度是在加拿大的一个专门的这个雪道雪车的一个赛道， 估计应该在蒙特利尔附近。 那这个赛道现在就已经被不使用了，或者说只举办某些特定的比赛。 嗯，有可能， 而且降速，通过那次事件之后呢，这个不有联合会吗？国际联合会，国际联合会就要求在整个表不能超过时速多少多少，就是你设计赛道的时候不能超过，这个是多少，不然会很危险。 嗯，对，那就是和它的弯道以及它的下降的高度有直接关系了。 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今天我们来主要说的是 skeleton 啊，张培萌转向了这个叫做冰橇哈，钢架也可以翻译叫钢架雪车哈，那顺便我们就会把有舵和无舵雪橇也跟大家来做一下分享，我们稍事休息，那么在广告之后继续来跟大家聊。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o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奥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个拥抱。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听得懂的冬奥会。今天我们来聊的项目呢是钢架雪车，也顺道把有舵和无舵雪橇也跟大家做一下分享，这样呢让大家能够分得清楚这三个项目各是什么。有舵雪橇双人和四人，那么无舵雪橇呢单人和双人，这个 skeleton 的冰橇呢只有单人项目。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曲怀。曲怀你好。 曹阳好。 其实说这个项目啊，刚刚我们说的它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啊，真的是太难了，而且很危险哈。 对， 但是这个项目我觉得更难的地方是什么哈？更难的地方是它赛道的修建。之前你说这个项目一下就让你想起了这个一级方程式哈，在一级方程式的比赛上，赛道上的一个小小的一颗非常小的一颗螺丝钉啊，能够让一辆价值1亿元的 F1 赛车车毁，但不能说人亡哈，基本上就车整个就废掉了。就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因为它的速度太快了，它车一看一旦压了这个东西，不仅是爆胎的问题，整个车都会飞起来。它对赛道的这种整洁度、清洁度要求非常高。 是的。 那说到这个钢架雪车有舵和无舵雪橇的这个赛道，如果达到每小时130公里的速度，我们就拿张佩萌参加的这个钢架雪车 skeleton 来说哈，头朝前，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 对， 除了头盔啊，下面就是一个我们说小木板，简单说哈，木板底下是两个轨道的这种钢条哈，非常危险。一旦在冰面上不平，有一个小鼓包或者说一个小颗粒点，那整个就会被人就会被弹飞了。 对，首先 那你想，你每小时别说130公里了，就80公里吧，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撞到一面墙上，你别说人啊。就说汽车，钢架的汽车都会被撞瘪， 对， 何谈是人呢？ 对，而且这个时速其实都，咱们不说它这个时速相对会慢一些，但是它也大概100公里以上吧，就是是一个非常，就我们那天说这个跳台滑雪是一样，我们站在那个高度上往下看，从下往上看没毛病，从上往下看的时候就会有恐惧心理， 对， 这个是一样，我们看着都害怕，他自己坐起来的时候一定会更危险，那么还是那种训练方法，可能循序渐进啊，但是就是这项运动真的是，比如说张培萌他勇敢的去跨界了，然后去选择这么一个项目，因为当然这个项目先天性的优势就是需要这种 初始速度， 对，需要这种有力量， 然后有速度的运动员去参与，那他勇敢的选择，我觉得在精神上，我觉得他已经是一个胜利者了， 嗯， 对吧？ 嗯， 而且这个项目确实是因为这个滑道太窄了， 嗯， 非常非常容易出现控制不好就，我觉得受伤的几率就很高， 嗯嗯，对。很难的一项运动，它需要你的速度掌握、你的灵活性，还有你的灵机应变的能力，以及你的技巧、身体柔韧度都有非常高的一个要求哈。再聊一聊这个运动啊，这个运动对于运动员，既然说到运动员的选拔哈，张培萌曾经在选择这个 skeleton 的这个转向的时候，当时说了一个他的难点在哪儿，他难点是在于体重太轻。 嗯， 就说基本上在欧美的或者日韩的这些优秀的运动员，体重单人体重哈。应该都是在80公斤甚至85公斤以上。 对，是这样，就是体重对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哎，你体重重是到底是快还是体重轻还是快呢？ 嗯， 比如说呢，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如果是跑马拉松的话， 嗯， 那肯定体重轻的话，它一定是成绩会更好， 对， 对吧？ 嗯， 那就是说速度更快。但是说为什么体重轻在橄榄球车它反而不行呢？ 嗯， 这里有一个就是。在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关系， 嗯， 就前面初始的时候一定是大体重，一定是速度快力量大的运动员，他出发的加速度会更高更大， 嗯， 这个时候你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嗯， 但是如果你完全大体重的话，我相信在后面，在比如说赛比赛进行到一半之后的赛程中，大体重可能对这个速度会有影响的，其实， 嗯， 因为你越重它的惯性滑行的速度可能会降得越快 啊，降得越快啊， 对，就有可能啊。但它好的就是它是下坡，它下坡如果控制得好的话，我觉得如果利用弯道加速的时候， 嗯， 它可能会保持速度，或者甚至可能更快。对，所以大体重啊，它肯定是有优势，但怎么用好就是一个技术问题。 就你怎么把体重跟你的技巧能够结合起来啊？ 咱小 时候都上过那个物理课，物理课当时不是说吗，在埃菲尔铁塔下面扔下两个铁球、铅球， 嗯， 一个重5公斤，一个重10公斤， 嗯， 哪个先落地啊？ 嗯， 说同时落地， 嗯， 啊，同时落地，当然不考虑它的阻力大小的问题啊， 嗯、 是阻力为零的情况之下、 嗯、 同时落地，就是说其实无论你的重量大小，那你的地球引力、你的加速度，就是垂直加速度，其实是一样的， 嗯、 可是。有一个不一样是什么，当你的体重越大，你在弯道惯性上它是越大的， 是的、 啊、惯性，它惯性越大，那它跟你的质量成正比。当时我们还做过物理课，比如说一个10公斤的重物和一个5公斤重以同样的速度前行， 嗯， 遇到了一个障碍，请问哪个能够把这个东西推得更远呢？那一定是10公斤的，因为它的势能惯性更大、 嗯、 那这一个道理，它都是物理的。 对， 那运动员也是，体重越大，他过弯、下降以及弯道的加速度这种惯性越大， 而且就是他是可以用体重去让它变成加速的， 而且能压得住那个车。 对，他可以把速度提起来， 提起来。 比如说在最开始前两个弯道的时候，不是很急的弯道的时候，他的速度可能是110公里。 嗯， 但是到第三个弯道是非常急的时候，他如果是真的是控制得好的话。咱们没玩过啊，咱们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如果把这个车控制的驾驭的人车合一的时候，对，稍微用一些技巧急转弯，他那个速度可能变成115公里了， 对， 就是很有可能。所以说这个是就是他们提速的好机会，所以体重大还是有优势， 有优势，尤其是这种离心力，他会甩出去啊，越大 对 往前加速 是 东西。所以张培萌当时说他的问题是在于如何增加他的体重。 嗯 啊，他特意我看他的去韩国，因为平昌冬奥会嘛，去韩国看韩国队员是怎么去训练的，而且当时是用了韩国唯一的一条在夏天依然可以训练的一条道。 哦， 他就是夏天他没有雪，没有雪，没有冰啊， 嗯， 就是一个轨道， 嗯， 就跟小火车似的，轨道一时而见下去，然后一个小车，那小车可以。有轮子，那轮子正好可以架在那个轨道上往下冲，主要练的是出发那个阶段的身体和车的这种配合性。 嗯， 说是这种钢架雪车以及有舵无舵雪在世界上啊，可用来比赛的以及训练的赛道也就十来个。 嗯，一个是我觉得还是一个普及率不高。就是到底这项运动这个赛道一定只能是给职业或者专业运动员去使用的， 老百姓玩不了， 对，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对， 第二个它赛道造价也比较高， 嗯， 然后它的维护 成本、 运营成本也很高， 嗯， 这种赛道其实它最花钱的就是维护的 费 用，对，是的， 嗯， 所以呢，一般这种地方它可能也就是冬天举办比赛或者供给一些专业队训练使用， 嗯 嗯，像我们比如我们俩想去试一试，对吧？即使你有这胆量， 没地儿玩， 对你可能都没有地方去使用，对吧？ 嗯、所以这个冬季运动项目哈，我们说最终体现的是这种竞技性的东西，它其实它是由生活当中的很多游戏演变而来的。刚才我们上半就聊到了，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儿时的那种回忆哈， 嗯， 自己坐的小雪车，自己坐的小冰橇， 嗯， 那么到这个室外的湖面上， 嗯， 去滑的这种过程，其实这个过程其实它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有舵无舵和冰橇的其中组成的一部分哈，还有就是小时候玩的坡，有坡一到冬天撒点水是吧，成冰了，从上往下滑，坐着滑，站着滑，它也是这个项目的组成部分，它一切都是来源于生活。 对，而且咱们刚才不是说这个赛道嘛，像我们以前在湖面上那就无所谓了，它这个专业的比赛赛道的时候，既然要既要有比较科学的这种弯角还有下降的高度，还要有更适合人体安全的一些设计， 嗯， 所以呢像刚才说没有世界纪录， 嗯， 那么为什么这个赛道比如说各国的成绩并不统一， 嗯， 想没想过这个问题？比如说那可能刚才张飞蒙转向了，中国在第一次参加钢架雪车是在昌平，平昌冬奥会第一次，那平昌冬奥会冠军是韩国选手，我上次跟你说过一次吧，我说韩国在这项目特别强，这个男选手排名世界第一，而且优势很大，为什么？ 他熟悉那赛道， 太关键了， 嗯， 东道主，我可以随时开放让你玩命用这个赛道练， 对， 你练五次和练50次是完全不同的这个赛道， 没错，没错。 所以说，东道主在这个项目上是有很大优势的， 优势很大。 中国是还是有机会在这个赛道上做一些，成绩出来的， 没错。就跟那个跑马拉松一个道理哈，北京马拉松基本上就是从天安门广场出发，是吧？沿着长安街往西，然后再往北，再往东，大概路线啊，一直跑到这个奥林匹克景观大道。 嗯， 如果你已经跑过好多届的北京马拉松了，这个赛道几乎每年变化很小，你闭着眼就知道， 嗯， 我该往哪儿跑了。 对， 对啊，我跑了我都知道，再有几公里就到下一个口了。 对， 有几方面的优势，跑马拉松，第一个。当你意识到你该怎么跑的时候，你心里边的大脑的指令会直接反映在你的腿部力量的表现上，也就是你的能量输出。 嗯， 我要保持体力还是我要加速了，我很明白，它很多时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不是说它是一种非条件反射的一个东西，不是我一定要怎么，它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你的身体的这种能量的分布。第二，你在什么补给站吃什么东西，你之前跑过时候你身体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你心里非常有数， 对， 那一定会创造出好的成绩。 对， 跟这个赛道你闭着眼睛你都知道下一个弯什么样，这个弯度我应该保持什么样的一个速度身体姿势我才能过去。 对，就像你这周要去参加港百， 嗯， 那我跑过好多次港百了， 嗯， 那真的我是知道爬每一座山这个高度是多长时间多高，我大概用时多长时间， 嗯， 我应该怎么发力，我应该是不是流力还是 对 拼命的上，然后我都知道我到下一个补给点的大概时间，我很清楚，真的， 嗯， 了然于胸， 嗯， 对我来说就太容易了，就很容易保持到你的好的竞技状态。而且最近三届冬奥会的钢架雪车的冠军， 嗯， 个人的 都是多长时间， 东道主， 全都是东道主， 男子东道主，说中了，所以说，但我们不说。就是也不会说， 嗯， 中国队会在北京冬奥会上去拿这块金牌， 嗯， 但就是说东道主会有很大优势， 就是整个的赛道的 熟悉，对，熟悉赛道训练的情况，包括你看这项比赛在北京冬奥会上取得好成绩，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嗯， 他们不会放弃测试赛的任何一个训练和比赛的机会。 所以刚才你把这项运动啊，冰橇也好，skeleton luge 和 bobsleigh 这个有舵无舵雪橇比喻成赛车，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赛车手一定要熟悉赛道， 对， 对吧？ 对， 蒙扎赛道、蒙特利尔赛道，然后什么摩纳哥赛道，它每一个赛道的弯道以及弯角全都不一样。 对， 你不熟悉你没法做。我举一个例子啊，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比赛啊，大家可以去有空啊，可以搜一搜叫曼岛 TT， 非常历史的一个摩托车的比赛，在英国的一个地方叫曼岛 TT 赛，它的那个 logo 很有意思，三只脚三足，三足的那个 logo， 上百年历史。那个比赛是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报名，125cc 的、500cc 的、1000cc 的，车不限，我只限你的排量赛排量，你是 500cc 你就参加 500cc 组。你会发现在那个比赛上好多各种各样自己组装的摩托车，什么上百年历史的摩托车，然后最新款的摩托什么车都有，人不管，大众赛，全都是摩托车的爱好者在那个曼岛 TT 上去参赛。那个曼岛 TT 啊，每年在有一个地方都出事故，每年那地儿都出事故。什么地儿呢？一个非常急的弯儿，一个弯道，哇，一过来看不见，它是一个盲区，一转来一电线杆儿，就当你看到那个电线杆的时候， 来不及了， 你就撞上了。除非你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电线杆儿。我看曾经采访一个赛车手，他说他是那个怎么过杆啊？他说过杆的动作非常简单，我的头往右挪两厘米，再往左挪两厘米，那个杆儿就过去了。就是这样的偏差。如果太大动作的话，我就会损失时间。但如果我不动我的头，我就一头撞上了。说我知道那个电线杆。那问说每年那个地方都有一个电线杆，为什么不把那电线杆拆了呢？说当地老百姓不让了，老百姓不让拆，这必须说每年都把那杆撞坏，撞坏之后每年都在那个再竖一个，一个电线杆。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纪录片啊，专门讲曼岛 TT 赛的。什么意思？就是你必须熟悉赛道，你知道这赛道上有什么东西。 是，而且就是真的是，无论是有舵无舵还是钢架雪车这几个项目吧，如果你有机会多次的去在同一个赛道训练的话，你真的是它的成功率和时间用时会更短，而且会更有把握。 更把握， 因为这个、 啊、 对这个比赛的规则是这样的，每个人有四次的滑行机会。四次滑行之后的时间总和，是你的最后总成绩。 就是每次你都要滑的最好，还不是取最好成绩，是 不是四次总和？对，四次总和，每次比如说你都用了50多秒，或者是反正 有任何一次的失误， 就是你对你有一次慢的话，你就会可能稍微有一次碰了。弯道弯转弯的时候会碰壁的时候，你损失速度之后，你慢了零点几秒的时候，对后面影响成绩很大的，因为这个是一个高速的比赛， 对， 所以你滑的在训练次数越多，你的成功率就越高，你失误的几率就越小，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总成绩就越好，可能 很难的一项比赛，非常难。我觉得比起我们之前聊的那个跳台滑雪啊，这个也太吓人了。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尤其是这个 skeleton 啊，张培萌参加这个有舵啊、不要有舵，叫钢架雪车这个项目啊，很多运动员肩膀受伤。 对， 肩伤。你说怎么会肩伤呢？因为他是头朝前啊，就是整个俯在这个俯视在这个钢架雪车上往下滑这个过程。过弯的时候，因为很多人运动员他80公斤以上，他很壮之后呢，他基本上肩膀两个肩膀外侧以及胳膊的外侧肌肉都暴露在那个车的外边。 对，他就是人包车，对， 人包车， 跟以前 肉包车， 跟以前骑摩托车说法一样。 他一过弯道的时候，如果一旦碰壁，首先不是车碰到那个墙壁上，是你的胳膊， 对， 胳膊外侧以及你的肩膀，撞到那个墙板上，那不是墙板，那是冰面啊，那个是冰面，冰的硬度直接撞上去，以很快的速度，当然不是正面相撞啊，只要侧面一挤一下，你整个两臂都是。 他最最最比较严重的结果，一个是他只要发生失误了之后，他第一时间无法控制住自己身体的形态和方向以及安全度，他停不下来，然后呢，他只能随着这个失误发生之后的方向，随他的方向去 运转运行， 嗯， 可能左边碰完之后马上转到右边来， 右碰， 对，所以说他受伤的这种保护自己的这种安全度很低， 嗯， 他不像说那我马上像我看咱们俩刚才说的有舵雪车， 嗯， 有舵雪车什么呢？它有刹车，有制动， 而是它包在里边， 对对，它有制动，它可以，因为就是这个速度太快了，它有制动，所以说呢，它停下来很停。你看这个项目怎么停？ 嗯， 这个项目在到过终点之后，会有那种减速的带子，还有那种垫子都给保护好， 嗯， 它停下来， 嗯， 就是一个急需在终点有最好的安全措施给你，但是在过程中是没有的。 对， 所以说在比赛或者训练整个赛道中间的时候出现问题的话，他很难控制住自己。 所以像这样的比赛，你说以后的发展是什么？就是这种特别危险的这种比赛。 这项目现在全世界，如果中国现在发动起来了练的话，不超过200人吗？ 有那么多，200人？ 不超过200人，男女啊， 男女加一起， 对啊，男女都加一起，然后比如说有30个国家，那一个国家就有4个人，这120人， 嗯， 对吧？这都是可以参加比赛的，可以参加奥运会的， 嗯， 再加上自己主力替补，然后再加上一些集训队5-6个人，对吧？ 嗯， 反正不超过200人， 非常小众的一个运动， 非常少。但是呢，他为什么还坚持在奥运会里面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观赏型的项目， 哎，竞技观赏型， 对 对， 而且事实上这个项目的转播，电视转播也很成熟技术，所以它呢就保持在冬奥会里面一个所谓的就是我们称之为是观赏型的一个比赛，对 对，太危险了，越聊越觉得这个项目不是一般人 能玩的。我倒是觉得就是咱们俩比如说因为咱们俩也聊过，就是今年做一个这个基础的铺垫，然后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明年可能会有一些更深入的一些探讨， 对， 那可能那个时候希望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最起码在他的出发， 对， 我们要去更深入的真正的去体验一下，然后有我相信会有不同的感受。 今天我们通过这期节目啊，希望让大家能够记住某几个点就可以了。 嗯， 我们能够记住钢架雪车有舵雪橇无舵雪橇的区别其实就够了，我觉得很简单就够了，至于赛道多长，然后1000多米，落差500多米，10个弯度弯角，以及它的竞赛规则，这个可以以后慢慢了解，先了解这些项目不同点哈， 就只要是能分清楚三个项目，然后 分清楚就够， 大家去看，高高兴兴看就行了， 今天就成功了啊。 对， 张培萌参加了头朝前的，出发的时候是抱着这个雪橇往前跑，然后直接趴在这个上面往下冲的 skeleton 啊，它是只有单人项目啊， 嗯， 啊，我们可以把它叫做钢架雪橇或者叫做钢架雪车啊，都可以哈，无舵雪橇这个有单人赛和两人赛，脚朝前，出发的时候是用手把着旁边的两个把手，然后呢 坐着出发， 疯狂的拿手拔了冰，啪冰，然后呢躺在这个雪橇上往 下 冲， 对，脚朝前， 啊，还有一个叫2人跟4人的，那个是有舵，有舵就有驾驶员的在下面的，有舵雪橇， 大家都钻到车里边 ， 对， 啊， 然后也是助力用推车出发， 嗯， 然后躲到车里，最后到终点是一样 的。咱们2022年的这个北京的赛道啊，也很有意思。其他赛道都是在北坡，我们不是在北坡，我们通过一个特别的一种技术控制它冰面的软硬度和温度，也欢迎大家多了解这些运动，这个就从冬季的冰面上的小冰车开始玩起吧。 对，或者是一个是可以现在正好冬季可以去公园玩冰车带孩子，还有就是有时间可以看一些这些比赛的视频， 对， 也是一个了解这个项目的好办法。 今天我们听得懂的冬奥会就先说到这儿，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啊，我是宋阳，也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